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24集，落幕。赵元佐张大了嘴，这时他也知道自己大概大难临头了。赵元佐赶紧跑进书房，匍匐于地求赵祯饶命。这时庞飞晓跑着进来了，捧着一盅热乎乎的炖鸽子给赵祯。赵祯站了起来，接了汤盅，看向南宫济， 给皇叔准备件龙袍。 赵元佐一愣，抬头看着赵祯，觉得他是在说笑羞辱自己。赵祯微微笑了笑，拖着汤盅看赵元佐。 皇叔不是想做皇帝吗？不如做一下试试，看看过不过瘾。 屋顶上殷侯乐了。 小皇帝还挺有趣儿， 一会儿我们也去做做看。 来个皇帝一日做，大家都试下。 展昭有些无力地看俩老头。赵元佐此时看赵祯，只觉得陌生非常。他也自认见过不少人，有的就总是绷着脸严肃霸道，有的就总是笑脸盈盈笑里藏刀。但他这位皇侄儿，不笑也不怒，不温也不火，说话更是不紧也不慢，看不出任何的情绪。赵祯走到了屏风后边，南宫济换来两个小太监给赵元佐换上了龙袍。此时赵元佐抖若筛糠，整个人也萎靡不振，他不知道赵祯要干嘛。南宫济走到他身边，低头凑到他耳边， 王爷好好享受，能不能保住命就看您表现了，小心说话。 赵元佐瘫坐在桌边，赵普也走了进来，笑着对他点点头， 小心说话啊。 说完赵普跑后边去了。屏风后边，赵祯正坐在个小马扎上吃炖鸽子，庞飞在一旁嗑瓜子画绣样，南宫抱着剑跟柱子一样站着不动。赵普找了张椅子坐下，花生米就跳到了他腿上喵了一声。赵普好笑，伸出一根手指头逗猫，庞飞顺手抓了把瓜子给他。赵普哭笑不得，庞飞和赵祯从小认识，虽是夫妻，其实也是玩伴，青梅竹马。见他俩排排坐嗑瓜子的样子，赵普突然想起了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光。想到这里，赵普不禁摇头，这世上竟然还真有那么多人想抢着劳什子皇位。赵祯是没办法才做的，有办法早不做了，带着心爱的人自由自在，比这样关在皇宫里不知道强多少。等赵元佐坐上了龙椅，望向外边，门口的那些随从都不见了，整个书房以及院子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这时候外边传来了脚步声，就见几个白衣服的女子跑了进来，为首一个正是蒙了面的桃花娘娘。展昭和白玉堂等人在屋顶上隐藏在飞檐后边，看得真切。展昭回头看天尊， 是他吗？ 不记得了。 展昭无奈，众人注意听，桃花娘娘一进门看到赵元佐穿着黄袍坐在龙书案后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脑袋里倒是想到了穿龙袍不像太子几个字儿。桃花娘娘进入大殿，发现寺外无人，有些纳闷， 赵祯呢？ 赵元佐此时脸色苍白，满手冷汗，赵祯就在他身后，不只有赵祯，还有赵普。 赵普完全没有受伤，也没有中毒的迹象，表示他根本没有中计，他们的计划失败了。赵普如果早有准备，那么点人马一定会被赵家军杀光的。想到这里，赵元佐板起脸：“ 你究竟是什么人？” 桃花娘娘被他问得有些纳闷，就看着他。赵元佐伸手拿起桌上李煜的画像往地上一扔：“ 你怎么解释？” 卷轴落到地上后自然展开，李后主的画像出现在了桃花娘娘的脚边。他低头盯着看了起来，看得专注。 哼，我早就看出你心怀不轨，想毁我赵氏，跟你合作不过是骗你而已。如今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话说？ 屏风后面，赵普看了赵真一眼，赵真捧着汤盅无奈摇头，这赵元佐真是杀他都没意义，毕竟是皇族，好歹有点尊严，不就是造反吗？皇子哪个不想当皇帝，反了被抓了，大不了一死，起码保持住皇家风范，有骨气点，这等反复小人愚蠢至极，难怪当年所有人都看好赵元喜，可惜一个是太蠢，蠢到根本没法称帝，一个就太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展昭和白玉堂也对视了一眼， 赵元佐也想斗得过赵真，不是活得年岁大，吃的盐巴多就厉害点儿的，跟赵真比他简直弱爆了。 赵普和赵真下过棋吗？ 倒是没听谁提起过。 这会儿屏风后边，赵真吃完鸽子了，搬着马扎坐到小桌边，对赵普招手。赵普笑了，过去盘腿坐在另一边。庞飞从一旁的小柜子里拿出了棋盘和棋子儿，放在桌上。赵真拿了白子儿，赵普拿了黑子儿，两人开始下棋玩。庞飞坐在一旁给两人剥橘子，就像小时候经常干的一样，这两人一下能下一天，输赢对半开。后来长大了，赵普去了边关，赵真整天嚷嚷着没人下棋了，宫里人都让着他。外边桃花娘娘见赵元佐很奇怪，有些怀疑，又听到屏风后边似乎有响动，就有了些警觉。她想到的是赵元佐可能想要过河拆桥暗算他，便伸手从地上捡起了那份卷轴。桃花娘娘笑了，伸手摘下蒙面的纱巾。 赵氏今日气数已尽，是孙望说的。怎么，你不姓赵吗？ 你 如果你也姓赵，那就表示你也要死。 桃花娘娘说着向属下一摆手，几个白衣女子就抽出了剑。赵元佐慌忙站起来： 你只能自己逃得掉。 哼，我为什么要逃？ 桃花娘娘双眉一挑，一双眼睛瞪得溜圆，此时她样貌没了薄纱遮挡，与画像中的后主更加相似了几分。 你真是南唐后人。 这皇宫本来就该是我李家的，你们赵家抢了别人的江山，做得还挺安稳，我今天要天下所有姓赵的跟你这个亡国之君一起死，杀光皇宫里所有人。 赵元佐见几个白衣女子杀向自己了，赶紧爬上龙书案，扒着屏风： 皇上，皇上，救命啊！九王爷，九王爷！ 哗啦一声，屏风被推开了。屏风后边，庞飞抱着小猫坐在椅子上专心看着一旁，赵普和赵真正下棋呢，貌似杀得兴起，谁都没往外看一眼。南宫季抱着刀稳稳地站在屏风后不远处，脚边是摔倒的屏风以及匍匐在屏风上的赵元佐。桃花娘娘一愣，随后一皱眉： 糟了。 同时 桃花娘娘就听到四周围号角升起，还有响箭上天，整个开封城上方炸开明亮的响箭，瞬间亮如白昼。有个白衣女子急匆匆跑进来：“ 公主，东山桃花林被烧了，我们的人中了埋伏，城里百姓的毒貌似也解了。” 桃花娘娘后退了一步，就见南宫季突然抬手往前一挥，随着他的动作，四周围有大量大内高手进入书房，开始围剿那群白衣人。白衣人根本没法抵抗，掩护着桃花娘娘边撤退。只可惜没出得了御花园，已经被埋伏在那里的邹良生擒了。赵普吃了赵真一大片白子儿，见他不服气，就笑：“ 哼，办正事去吧，明儿个再下。”“ 明日定要杀你个片甲不留。” 说完赵真站起来，摸摸庞飞的头：“ 赶紧回去睡了。” 庞飞站起来，抱着小猫，带着随从回宫睡觉去了。走的时候还趾高气昂白了那桃花娘娘一眼，那意思颇有我男人是天下第一人的感觉，搞得赵真也有些不好意思。邹良抓住了所有侵入皇宫的穆赵国人后进来禀报：“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顺利，另外公孙已经研制了解药，让姚素素带着药和一些人马到穆赵国救人。” 展昭和白玉堂从屋顶下来，这次虽然凶险，对方计划周详，准备充分，但还是功亏一篑，各种巧合叠加才能有如今这个最好的局面。不知道该说赵真老天保佑呢，还是大宋国运昌盛。小半个月后，开封城总算是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赵真最终也没杀了赵元佐，毕竟他是仁德君主，杀自己的皇叔好说不好听，而且要杀他就要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那么天下百姓就都知道赵元佐一个皇族为了皇位不惜牺牲大宋朝的百姓，这事情要是宣扬开，他赵氏岂非失尽民心，自然不能说。赵真免了他和他儿子的官职，将两人贬去西北，让他们没法再兴风作浪，好好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而至于桃花娘娘，大概是万念俱灰，没等赵真审，他就在牢狱之中自尽身亡了。赵真也无奈，将他葬在了南唐皇族的墓群里。不久后，南边传来消息，穆赵国消失了，各地失踪的女子也陆续找到，毒都解了，事情算是彻底平息。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